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是一伸远的太阳节之际，第二届糖果饼干雕塑展从10号到12号在平壤的清流馆举行。本届雕塑展有120多名从数十个食品厂和饮食服务单位选拔的技术人员和厨师参加，并推出了2860多件糖果雕塑和740多件饼干雕塑。会上发表评审结果后，向被评为优秀的单位和参加者颁发了奖状、证书和奖章。